全国气象水文部门科技发表会分别于13号和14号在气象水文局举行。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会主办，由金日成综合大学、气象水文局、各道气象水文分局等各单位的干部、教师、研究师、预报员和研究生参加。发表会分为气象小组和水文小组举行，介绍了在保障天气预报正确性的科研工作中所取得的70多件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资料。会上还交流了在实现气象水文预报的高水平科学化和信息化，根据我国自然地理特点和现实发展的要求，完善观测网点和实现气象观测设备现代化的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此外还发表了旨在科学合理地利用水电站和灌溉用水库水资源的研究方案。